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吧。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00-9:00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三傍晚的北京非常非常的湿热，欢迎在这样湿热的环境之下打开 FM 98.2，记得除了可以收听之外，观看一下我们的节目。我是泽华，欢迎一下很久没有来到节目当中的樊雪女士。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回到跟大家见面的这个镜头前的樊雪，这带着我烂脸又回来了， 真的变得更加的破败不堪。哎， 破败不堪这个词可还行。 经历了什么？你看你的衣服简直了呀。 哎，形容了我的脸今天就是。 不不不，我形容这是他的衣服。各位你看视频就懂了，真的很想把那一点点的线给他剪掉。 旧布，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粉色小牌牌上写的关爱青年计划，点进来，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看看破败不堪的樊雪现在是怎样一个惨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好巧不巧，你说人家第一天回归呢请来的嘉宾就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我可能今天是故意的。 然后一般呢见到自己很喜欢的歌手都会想要跟他合影，而樊雪偏不。 哎，因为大家点视频就知道今天樊雪有点破。哎，那个词儿用得特别好，破败不堪。 对，破败不堪。我左边是破败不堪的樊雪，我右边哇简直是今天的迪斯科女王呀，应该给她换一个灯光。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张三迷同学。 欢迎。 嗨嗨嗨，大家好。 对，你喜欢的歌手就是这样的说话类型，非常非常的话少。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策划哥先说，你知道吗，你的偶像可能话有一点少。对， 但是人很可爱。而且我跟你讲，三迷就是一唱歌的时候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放松。 哎， 说话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紧张。你先紧张吗，三迷？ 啊， 你是纯粹的放空是吧？ 哦， 又回到一种外太空的状态当中去。 好像是。 你今天穿这身衣服很有一种宇航服的样的感觉。 啊， 我今天见他面以后我就称赞他的衣服。 为什么？ 我说这是运动服，感觉上台也完全可以穿，很好用的一件， 闪闪的还很舒服看着。 上回我见他穿的是那种背带裤，走的是那种复古的风格。 嗯， 你平时穿衣有没有自己的讲究啊？ 就好看就行。 对，女孩子哪有什么特别大的讲究，好看就行，我喜欢就行。 就每一类都会有啊。 对， 多面的 是这样。 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听三迷带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作品。 哎， 第一首作品呢很适合我听。 哎，为什么？ 因为叫做小哥。 小哥。 对。 嗯，不是您那个歌吧？ 就是我这个歌，小哥哥的小哥。来，小哥是一首什么样的作品？ 嗯。 是跟哥哥有关的吗？ 没有，这 肯定没有关系。 他一首小歌， 很可爱的歌。 哦， 对。 那有一个明确的男主角吗？ 没有。 没有哈、啊。那我们先听听看到底是一首怎么样可爱的作品。来，欢迎张三迷小哥。三迷的声音太好听了呀！ 哎，不愧是我喜欢的嘛！ 而且你看他演唱的时候， 开心 那种自由的状态 啊， 很享受。 哎，我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穿这种宽松的运动服了 啊， 适合摇摆。 哎，有粉丝啊，像这个我枕着你悠长的梦才感到生命跃动很长的月粉丝说可爱。 哎，这个词用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准确。你知道，因为我作为粉丝嘛，我之前听三迷的歌、 啊、 三三嘛， 哎， 我之前听三三的歌就是。可能觉得洒脱的就比较多，然后也有这个词我不知道用的准不准确，蛊惑。 蛊惑。 对，就是让人就是觉得有点中毒的那种蛊惑。对，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好像是更贴近我心目当中的三米，就很可爱。 你的意思是抓住了你的心，牢牢的抓住锁住的那种。 好， 三米，你听过这样的蛊惑这个词吗？听到蛊惑这样词，你的想法是什么？ 古怪 啊，没有声音，再来。 没有、 啊，有了啊、 嗯。 第一次听到蛊惑这个词吗？形容词吗？ 听到形容我。 对，形容你的作品，听完以后觉得蛊惑。 我想到古惑仔。 古惑仔跟你完全不搭吧，还是你内心有一个古惑仔那样的一个、 这个词绝对是夸赞，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夸奖女人啊比较美好的一个词是性感，那对于我而言就是声音在我这儿比较高的一个赞誉就是古惑。 哦，他觉得那种小哥有一种性感的气质，不错不错不错， 性感和可爱。 哎，这来自于樊雪的一个认识哈、嗯、但这首歌曲呢依然是这个三迷作词作曲的，我很喜欢其中那个有点哎，那个是葫芦丝还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乐器啊？就那个 笛子， 笛子哈、 嗯， 那个笛子是你吹的吗？ 不是、啊， 当然怎么想要把这个笛子声加进来的？我觉得这个是有蛊惑的那种感觉在的， 嗯、 把你勾住了， 符合这首歌的气质吗？ 你编曲的时候只要是符合气质，你都会抓过来，不会有一个明确的说使用哪些哈、啊？ 嗯，哪个合适就用哪个。 你看歌词，想和你变得俗气，眼中只有生计，风花雪月无觅。 啊，这句是另外一个词人写的。 这首歌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做的词啊。 嗯。 那哪一部分 是他写？ 嗯哼。很可爱的一首作品，叫做《小歌》。今年呢，三明也是带来了一张全新的 EP， 跟大家炫耀一下，我已经拿到手了哦。 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梦幻。 这个上面的画是你自己画的吗？ 没有，贾仁真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画。 啊，大概是都是你吗画的人物？ 对，嗯。 每一个不同状态的你。 嗯。 然后星星这种星空是来到了外太空当中的一个状态。 可能吧， 因为我第一次见三明的时候，我说你是哪人，你知道他给我回答是什么吗？ 哪人？ 你猜，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回答？以他这样的性格和风格， 地球人， 外星人 啊？What？ 我正好跟他相反的说呢，地球人。我突然反应过来，地球人是什么？ 所以你就是你，三明就是三明。好了，当初呢，还有这个这一幅黑白色的这个插画，这个也很可爱，也是那个朋友给你画的哈。 嗯，对， 像三个宇航员一样的。所以听这张专辑呢，你会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作品。 嗯、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呢，不是这张专辑里的《哑巴酒馆》。哑巴酒馆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 是的，包括我。 哎，你听也是蛊惑的那种感觉吗？ 没有，我听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是我真正粉上我们三三的一首歌曲。 哦、 对、 啊， 就我记得当时，我其实忘记在，因为三三经常会给自己的网易云音乐里面那个评论上，就自己会跟自己对话、 啊， 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就是很有思考的一个女生，而且是善于自我思考的一个人。然后我当时就是看到她说，有一天在 KFC 当中听到了自己的歌，特别的开心，开心的转圈圈。 8:12，我真的很饿，很想吃一个那个鸡翅。OK， 继续。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非常喜欢这首歌，也是有，因为我的家乡是在一个小城市嘛，山东聊城，可能很多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小地方。然后突然间也是在一个就是名创优品 啊， 我们不是打广告哦， 为什么说的广告？对， 这个故事好冗长。 最近是不是都去这地方打工？ 就突然间听到了三三的这首歌 啊。 哎，就特别的开心，我就特别特别的激动，因为你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及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城市里，突然听到了一个比较小众的，又是正好你喜欢的一个歌手的一首歌， 哦， 就特别的， 瞬间就变成哑巴了，是不是？就是所有， 你可能在点我话太多了，是不是？ 内在语应该有很多很丰富哈。 对，就很感动，对，那一刻是很感动，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当时三三对于音乐的单纯的喜欢，以及听到自己歌转圈圈的那个心情。 你看我专门， 我也因为你转过圈圈， 我专门切给了三米，三米是 啊， 发生了什么？ 在说些什么？ 对对对，他在说些什么？ 怪我话太多。 怎么样？你先首先说啊，这个樊雪，我们今天女主持，哎，女嘉宾主持哈， 哎， 说了自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候的感受，你有没有被他这个故事所打动到？还是你就完全没有听进去？ 啊？嗯， 他的一个啊已经回答了所有。好吧，各位，接下来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现场演唱这首《哑巴酒馆》。如果你有任何像樊雪一样关于这首歌曲的种种回忆，都可以收看我们视频的时候留言给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哎， 收看方式呢，还是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当然最方便的方式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三名准备好了哈，哑巴酒馆、我们来喽。 你不说话，我不说话，两个 你啊吧，漫无尽心往前的跨千变万化，让幸福去死吧，何必非要眷恋的那言语，几分戏谑几分 回到你的山东聊城， 回到山东聊城，没有啊，就感觉置身于江湖之中。 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还挺奇妙的吧。 嗯、 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聊城嘛，当时一个人听到一个小众歌手这样的很好听的声音， 不是，是本来就挺喜欢这首歌 啊， 但是你又在一个你不是很熟悉的地方，就是那家店我没有去过 啊， 而且我们这个城市就很小 啊， 你突然间又听到了一个小众歌手的一首你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种感觉是非常奇妙非常感动的。 若干年之后你的脸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呢换了一个环境，这是一个你熟悉的非常温暖的光照很强的一个环境当中， 哎， 又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版本， 哎， 怎么样心情？ 你没看我半个耳机，这个半个耳朵的耳机已经摘掉了。 哦， 我强行的再听一下，我嫌这个耳机声音不够大。 你很过分，就大家只能听到的是就混合版的， 哎， 你听到的这个耳机摘掉其实就是 不好意思， 纯人声版本。 是的，而且摘掉耳机是清唱，依然好听。 三米，你喝酒吗？ 啊？ 你喝酒吗？ 嗯，不爱喝酒。 不爱喝酒？那你喜欢酒吧那个环境吗？ 嗯，不喜欢。 那为什么这首歌叫哑巴酒馆？ 那是我的呗。 啊？ 那就是我的酒馆呗。 你有想过要开一个酒馆吗？ 没想过。 就只是这首歌曲构建出来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那你这个哑巴酒馆当中卖酒吗？ 那你去不就知道？ 你未来有可能会开一个哑巴酒馆吗？ 不会，我不想把那些东西变成实在的东西。 它就像一个梦一样的存在着。 嗯，它就是一个我的幻境。 嗯，哎，那如果有你的粉丝就听完以后觉得很受启发，真的开一个酒馆叫做哑巴酒馆的话，你会起诉他吗？ 还我版权。 对，会吗？还是你就干脆就觉得还挺好的，就这样算了？ 嗯，不愿意。 不愿意哈。哑巴酒馆，你知道我是一个爱喝酒的人，要真有一个这样的哑巴酒馆，我觉得特别幸福。 那 就是有好听的音乐，但是没有彼此说话。 泽华哥酒量怎么样？问到点子上了，我好像。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一杯下肚，然后你感受一种那种 微醺 的状态。 微醺的状态，是的。 内在语， 最好的状态， 全是自己在心里面去演各种各样的戏码，然后也不用跟人说。 你确定是酒的问题，而不是你本身戏精本戏吗？ 你知道大家常说什么酒后吐真言，对不对？你少了这样的一个说话的状态的话，就没有真言了呀。你第二天起来以后，你就发现，哎，我昨天没有说任何错话，可以继续的生活下去。OK 啦，这是我们说的哑巴酒馆。当然了，不建议大家喝酒啊，喝酒是对身体有害的。 这个小酌怡情， 哎， 两贪杯哦。 如果喝的有点多，第二天可以喝点茶。好， 喝点蜂蜜水啊。我们好养生哦，这个节目好贴心哦。 喝点茶之后呢，人就会变清醒。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就是坐忘茶馆。 哎， 坐忘茶馆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吗？ 嗯，目前还不是。 你喝茶吗？茶也不喝吗？ 喝茶。 喝什么茶？ 什么茶都喝。 啊，什么茶都喝 啊？ 你从多大时候开始喝茶的？ 这喝茶没有年龄分的吧？ 你是喜欢喝茶的，还是只要有茶你可以喝上两口？ 嗯，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儿。 嗯，都有吧。 好像我是觉得很多人身边人会说哈，年纪大了以后开始懂茶，喜欢喝茶，喜欢品茶。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南方的女孩子，就是小小的年纪她也很喜欢喝茶。 哎，是的。 所以三米，你是前者还是后者？ 换个话题， 太难回答了哈。那这个坐忘 思考， 坐忘茶馆也是一个想象当中的另外一个舒服的一个环境。 嗯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坐忘茶馆》送给各位吧。 这喝完了酒，来醒醒，醒醒酒，喝杯茶吧。 重新来一次哟，走。 聪明摆脱了 前，放下是为了更好的那些与自然相接，淡掉沉默，隐隐绰绰是非所，深彻其中，哭着狂着笑着隔绝着，随心与自我何须闪躲，哪怕落魄如尘悬空飘零飘，再无怪回归本真，抛却心底抛弃聪明，摆脱了外在束缚，方能与道融合。多少百年，一切皆云，一世不灭，留下的存在了，沉浸着，至今所有故事的愿望，坐忘茶馆。 很好听的《坐忘茶馆》，看到梁月233这位朋友说三迷太可爱了，然后还有今天偷什么了吗？这位朋友说来了33333。刚才这首作品呢，也是今年会发的一张全新 EP《坐忘茶馆》当中的同名歌曲。我觉得那首歌曲的风格就像这里面的内页一样的这种 梦幻。 哎，跟外面的不太一样，外面这我觉得更像那种刚才说的哑巴酒馆那样的，这里面是有一种喝完以后欲仙欲飘的状态， 微醺在梦中的那种感觉。 你听过这首吗？ 我听过这首歌。我今天在路上来的时候也在听这首歌，就我非常喜欢，而且当时我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隐约觉得和酒馆有那么一点联系，也是今天我带着问题来的，就想知道我们这首《茶馆》和酒馆有没有什么联系。 三米同学 啊，有啊， 有什么联系呗？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喝大了，然后第二天喝个酒，清醒清醒，喝个茶，清醒清醒。 没有，它的联系在于都是庄子的思想有融在里面。 嗯啊，哑巴酒馆融入的思想是 它的一大段的古文嘛？ 对，那一段你是每一次都能够背得非常的清楚和流利的，是不是？你有过忘词儿的时候吗？ 以前有，现在没有。 哎呀妈呀，这种大段如果古文你要忘词儿怎么办呢？在台上空过去还是你会编词儿？ 没关系，大家 就空了，然后下一段又记得。 这是哑巴酒馆，那坐忘茶馆呢？ 坐忘茶馆就是它融在歌词里了，就是它变成白话文了。 你是一个很喜欢看古文的女孩子吗？ 还好吧，感兴趣的就看。 我觉得三迷的歌词有的时候就感觉他的那个古文的思想还挺重的，包括写词的那种方式和那种语序。你是曾经小的时候经常背古文吗？ 嗯。 你背古文是特别顺的那种吗？ 也不顺啊，就有意思的就会背得顺一些。 久而久之形成这种风格哈。昨晚茶馆当中我看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唱到说这个摒除杂念，打扫房间。你会打扫房间吗？ 会啊。 有杂念的时候真的是打扫房间吗？ 不是，它就是一个形容嘛，比喻。 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好方式，因为有一种东西叫做扫除力 啊， 是真的是当你清扫过你自己的房间之后就会心里通透很多。 人家指的是大脑这个房间，把那些杂念都给清除掉。但是前两天下雨的时候大家就在说那个情深深雨蒙蒙，那个依萍去管爸爸要钱的那个片段，那个画面嘛，在情深深雨蒙蒙当中那个依萍恋情受挫的时候，我记忆非常清楚，她也是在不断的打扫房间，大概打扫了好几个晚上， 一下子把我们的话题就接地气了很多。 摒除杂念，有的时候确实需要打扫房间一下。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歌手张三迷来节目当中呢演唱新作品，当然也有很多大家喜欢的作品，欢迎大家收看的同时呢可以留言，你的任何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包括你对于三迷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提问。这里是坐忘茶馆，好，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情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收看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过瘾，因为中间休息的时间很短暂，所以各位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学。 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才知道今天的樊学哦，原来长这个样子。 点我呢，一天天一直点我。哎，大家好，我就是破败不堪的樊学。 好久没有回来了，今天难得回过一次，大家快给大家掌声。 哎，大家还是别看我吧，听声就行了。 你这样大家想看三迷同学怎么办？ 我们三名同学还是要看的，如果大家想看我们三三的话，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我们今天的嘉宾有多么的漂亮了。 来，三名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歌手张三明。 嗨，我张三明。 张三明这是名字是你本名是吗？没有改过是吗？ 啊，不是， 不是本名。 我的本名更好听。 哦，那我就想听听本名叫什么喽。 不要。 啊，还不能告诉大家。那你偷偷的告诉我好不好？ 是个秘密吗？ 啊？ 偷偷的告诉我好不好？ 这有话筒。 很聪明。那为什么改名叫张三迷作为自己的艺名呢？有什么意思吗？ 就改了嘛。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是吗？ 唱歌吧。 好喽，那接下来带来哪首作品呢？ 接云。 接云，接云这首歌也是一首新作哈。先唱。 都行。 那你要先跟大家讲一讲喽。 然后因为上次没有唱完了。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上一次呢是去别的节目做客，然后当中也是唱歌，那首作品呢没有来得及全部的唱完，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把这首歌曲完整的带来，是这个意思哈。 Yeah. 那这首作品当时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嘞？ 就 自然而然。 哦耶。 好吧，直接把这首接语送给各位来喽。来了。 上空是爱的，当你月色的融化，白驹深深走在八少年中，是你把天空与酒色的伤打起轻轻心与手花落是花花身与真如的昙花四季都冬藏且难在惆怅山无浮云轻就是个在细数未曾满匆匆皆花放愚昧痴呆无奈苦和人生不过几度平庸年 就大肚早上经上学遇到见哦哦哦哦遇到我聆听那只不中声色的小手是梦是爱 在演唱这首作品的时候，粉丝们非常非常的嗨呀！名句我雨良送了31个心，然后还有爽啊爽送了一个，很多朋友都送心。然后苏黎世的那件红秋衣，这句话说的有意思哈、啊，他说三迷的手好漂亮啊！ 底下还有应和的说我也这么觉得，哎，巧了吧，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三迷的新作很好听哈，欢迎大家在收听的同时随时和我们互动，说一说你的任何的感受啊，包括你想提问的问题都可以。刚才听到的接允这首作品呢也是一首新作， 嗯， 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录音室版本的作品。那这个接允当中也是有一段口白的部分哈，那个说的是什么呀？ 诗咯。 谁的诗？ 江阳桥的诗。 这个词不是你写的哈？ 啊，这个不是。 就包括选诗也不是你来选的？ 嗯，不对。 嗯，那这是你的朋友来给你写的词吗？还是你纯粹单独看这个词以后觉得很？ 算朋友吧。 像朋友邀约的吗？还是你给他听完曲？ 没有，这一直是网友。 啊，一直是网友啊？ 嗯。 见过面吗？ 没见过。 这种情况还挺多的，就是很多歌手是 有缘人，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的词作者是网友，然后若干年之后都没有见过面，有一些是见过的。 我认真的问一下我们华哥啊， 啊， 泽华哥，你听懂了吗？ 这首歌曲吗？ 对， 没有。 Give me five， 我也是。但是你知道，就我当时点进去这首歌之后，哎，好听好听，但是除好听。哎呀，真没太懂。然后我就看那个网易云的评论啊，当时三三给自己的评论是“一切皆允，艺术不灭”。这句话我是看懂了的。那这首歌，那想要表达的是这句话的意思吗？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三三。 嗯，它其实是就是，它已经到了一种境界了，就是已经坏。不下去的境界了，然后就会觉得那就接受一切的幻灭， 就是存在即合理，只要你是出现过的那我都能接受，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存在的或者已经消失了的都接受。 三三外表看起来是一个特别冷静的一个女孩， 嗯， 我好奇的是你内在是一个特别疯狂的女孩，还是一个特别多元的一个女孩，还是一个怎样的？ 很多吧，我也还没有掌握完。 你是一个想很多的人吗？ 哎，你上次不是问过 啊？因为大家这次没有听到吗？你会是想很多的人吗？ 可能吧，嗯。 你是一个会失眠的人吗？ 啊，怎么又来？是，嗯。 你是一个爱吃美食的人吗？ 还好吧。 你问我答的一个游戏吗？真是。 所以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提问啊！刚刚听到是一首《接雨》，接下来大家哪首作品？ 啊？ 接下来唱哪首歌呢？ 窗外雨。 外语。 窗外语 。OK， 窗外语。窗外语其实挺适合昨天听的。来， 嗯， 这首《窗外语》，我们来喽。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直播间都沉默的，哎，我们两个人都还挺沉默的，朋友沉浸在这个氛围当中去了， 很安静的听完了这首歌。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就是回北京的路上，对，我在回来的那天其实也下雨，虽然我没有在听这首歌，但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里，心情是就是有落寞的，对，就是又回来了。 我觉得听雨的时候，好像下雨天的时候人都会情绪荡荡的。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小时候在奶奶家，然后外面下着雨的时候，作为一个小孩儿，把头就在窗户里面啊，看外面的世界，觉得哎呀，世界那么大，然后下雨，觉得很浪漫的一件事儿。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喜欢淋雨的一个人， 是吗？ 啊， 这么有情趣吗？我也是， 就一定不要打伞， 对， 享受那种特别特别孤独，然后特别自在的状态。 我还假装女主角呢， 是吧？ 对， 男生也会，就内心觉得哇，帅帅爆了。就一定那个表情非常非常的 冷。下雨什么洗澡那种都会吗？ 下雨洗澡是吗？ 啊，下雨啊，比如说洗澡啊，就这种 洗澡也能有浪漫的场景。 你洗澡的时候假装下雨啊？那好吧，假装。对不起对不起，过。 OK， 这是女孩子独特有的吗？我真的以为好多人都会这样。 哎，三明，你喜欢下雨天吗？ 喜欢。 你下雨天的时候是宅在家里的还是想出去的？ 在家吧。 在家看雨哈，那你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外面下雨的时候吗？ 对啊。 当时想表达的情感是一种荡荡的， 就当时是写给一个人的。 哦，爱的人吗？ 就一个人吧。 好，在这首作品当中是表达自己的情感了哈。听完这首作品，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是《天要》。天要不是那个天要刮风，天要下雨，天上有妹妹的那个 收不听了。 天添加的天，药就是药品的药。天要是什么意思？ 就是 该吃药 吃药。哎，真的吗？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 该吃药。 好，所以接下来这首作品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作品，欢迎三迷来一起添药。各位该吃药喽。 要是有这样的护士小姐姐唱了这么好听的作品跟我说该吃药了，我也会很心甘情愿的吃下去。 病好了吗？ 瞬间就会被治愈。好， 治愈系的是不是？ 刚才这个33在唱歌的时候，樊姐在照镜子添药，确实脸上该添药了。 这脸还不好呢。 时间到了哈、啊，怎么样？作为一个粉丝，听这首歌是不是不过瘾？ 是的，再来几遍。 还想听更多啊？ 对，就看着时间有一点难过。 三三，下回再来多唱两歌好不好？ 我俩再来。 下回多来唱几首歌好不好？ 好啊。 惊呆了，我以为三三啊，算了，不了，再来了。 已经说明了，已经。他真的不会再来。OK， 三三最近有没有什么演出啊，或者是活动、大家可以见到你。 有那个723重庆，然后9825杭州， 9825知道是哪儿、啊？就是我们这儿。 对，9825 那个8月25，然后 这是暗语。 因为在前面有一个板写着8月25， 9125武汉，然后916广州。 哎，总之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三三的个人的微博哈，张三迷是叫这个名字吗？哎，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了。 是的， 欢迎三迷有机会再做客哈。 好啊。 然后这张全新的EP《坐忘茶馆》，欢迎大家多多支持。 是的，非常的好看，大家可以从哪儿买到呢？现在 可以买到吗？ 可以买到吗？还是要等？ 现在 我在替我自己发问。 那好像不能买了。 啊，现在还没有哈、啊。哦，太好了呀！现在还没有，各位，给你们眼馋眼馋。 你是在显摆吗？ 里面还有专属签名哟。好了，就肯定会日后会上线的哈，也就这一两个月的事儿了吧。 如果有库存的话，应该还会卖完这一批，然后就没有了。 那这批什么时候上线呢？还不确定哈， 我不清楚。 好的，大家就随时锁定就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哎，我是樊雪。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祝各位晚安啦。拜拜。 拜拜，明儿见。 是在 要是